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之际所发表的新年贺词，因其巨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而在全体朝鲜人民当中引起很大的反响。金正恩同志说，心中有个担心，觉得心情沉重起来，就是怎样才能更加神圣地推崇世上最好的我国人民，这句话使我国全体军民深受感动。在工作岗位、家庭、公共汽车、电车、地铁、电动客车等各处，都能看到人们热泪盈眶，认真阅读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国家科学院副院长李毅九说，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严肃发誓，将为了让全体人民相信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乐观未来、高唱歌曲、世上无所羡慕的时代，成为一个不是历史中一瞬间的当今现实而献身奋斗，要做一个人民的好忠仆、忠实的勤务员，来纯洁无瑕的忠心耿耿为我国人民服务。这句话使我万分激动，我国人民都很清楚金正恩同志的意图和希望是一定会变成现实这一点，所以心里充满着对伟大慈父的感激之情和对最好胜利的坚定信心。平壤火力发电联合企业总经理赵祝勇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指出，我们要进一步掀起通过2016年一年无比高涨的革命热潮，在十亿深远的今年贯彻党的七大决议的斗争中取得划时代的进展，从而在这块疆土上圆满实现人民的理想和梦想，这句话使我们确信辉煌的未来。我要积极响应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里所提出的以自立自强的伟大动力促进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这一战斗口号精神，对执行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集中一切力量。